来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从前的明月光啊，那在静静张罗四个郊外的晚上，北方的跟北方孤帆的黑土浪看中这安娜的闪亮点，晚上之末未干接着龙凤庙当散落无怕无人留下，我们另一方只可选择一张，不来都是谁何方平头的形象，就这一点的时光，唐诗三百写给安娜，默言到天亮夜。西风在回头长干街，古道声马在彷徨。枯的风景在伴着莫斯科的另一半还在惆怅。泼墨找一匹快马，追回十年前姑娘。风轻拂过有力量，拉我一把别人心，那空惆怅。 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，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，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，通过强化法律监督，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，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，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。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，平安北京就是巡好街、护好院、看好门，让社区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